在这个初高中的时候，说有个人去完成了5000米雪山的攀登，那大家可能觉得都确实感觉到挺不可思议。反正我回忆了一下，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初高中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去干过这么疯狂的事儿哈。所以确实也是非常难得的这么一次人生的经历哈，尤其是在小的时候。所以其实，如果让你回过头来去看哈，一直从你8岁开始接触这个太阳守望者，一直到后来完成这个山河勇士大满贯的挑战，你能感觉到说完成这些挑战，包括你去准备的过程对你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有什么收获吗？给你带来？ 在准备的过程中，我可能收获了就是很多相关方面的知识，包括一些之前从来没有了解过的皮划艇啊、雪山啊一些相关方面的知识。 其实我相信这一定会成为博元在今后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的。好，那今天节目呢，由于时间有限哈，我们暂时只能跟博元先聊到这儿了。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哈，有意思的体验还没有来得及分享哈。我们也是欢迎，如果博元有朝一日啊继续去完成哪个户外挑战项目，也可以继续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哈，分享当中有意思的故事。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哈，博元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超级体验团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有意思的这种极限挑战的体验，再次感谢博元。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搜索双奥之声小程序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为大家去讨论儿童保险。很多家长呢现在都对于儿童保险如何配置这样的话题非常非常的关注，有的时候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多少有一些担忧哈。那在这周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聊透了，聊细了。那今天在我们录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李慧老师。 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来交流关于少儿保险的一个话题啊，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很多家长都会去考虑到的就是国家少儿医保，这个是国家提供给从新生儿开始你就可以去办理的这么一个保险。那么国家少儿医保有必要每一位小朋友都从出生开始就要去办理国家少儿医保吗？李慧老师您怎么看？ 准备好笔记上课。 那这个话题其实尤其是跟北京的我们是京籍的宝宝很有必要聊一聊。那其实这个国家的少儿医保指的就是这个一老一小中的这个一小，那么它指呢一般是在孩子出生90天内就可以办理的。那么它的保费呢也非常的便宜啊，一年呢100块钱就可以获得最高17万的一个大病医疗的保障，如果是门诊住院还可以享受到一定数额的报销。那么具体的一个范围呢，就是门诊它有一个起付线啊，650块钱，超出的部分呢报销50%，每年呢是最多报销2000。那如果是住院呢，它也有一个起付线650，超出部分呢是报销70%，那每年呢最多可以享受一个高达17万的医疗的一个报销。那么我们说这个少儿医保啊，对于解决年龄小的这些小宝宝们的健康风险的财富的一个支出啊，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其实现在很多的小孩啊，重疾的发病率上啊，其实是有逐年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呢，这个国家的医保啊，能够覆盖非常多的这个小孩高发的一些重疾 的病种，还有他的一些门诊住院的一些费用的覆盖。那么对于解决家庭的这种关于小孩健康的支出，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 嗯， 办理的时候是孩子90天之内啊就可以去办理。 嗯， 那他办理的呢是他出生的这个时候到今年年底的。那他如果想去办第二年的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这个9月1号到10月30号的时候啊，他交的是第二年的这个保费。 嗯， 那么办理的地点呢，如果是这个幼儿园之前的啊，在所在当地的这个街道社保所就可以办理。那么如果是在幼在学的，在所在的幼儿园和学校集中办理就可以了。那如果在街道社保所办理呢，需要提前办理一张北京银行的借记卡或者是邮政储蓄所的存折。 嗯， 那我们非常建议的呢，就是在北京银行开一张借记卡，然后家长呢一次把这个多年的啊，可以把18岁之前，对，因为防止你工作太忙可能有漏交啊，让孩子断保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国家少儿医保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打底的这么一个保障，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再去构建一些商业保险去加以辅助哈。那么在给孩子买保险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正确的顺序？比如说我应该先买什么样的保险，再去配置一种什么样的险种，有没有这种顺序可言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啊。 嗯， 那其实我们在多年的从业之中呢，也服务了非常多的个孩子的家长啊。 嗯， 其实很多家长呢都在问我们说用不用给小孩买保险啊。 嗯， 那很多家长其实现在在买保险的这个事情上啊，都是他们都很愿意给孩子来投入啊。那就先讲一个，就是说给孩子配置保险的一个家长经常会有一个误区。 嗯， 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我自己的这个这个医疗保障啊，养老保障可以往后排一排啊。 嗯， 孩子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都会把给孩子的买保险放在第一位。那么其实我们从我们这个科学的保险规划的角度啊，我们给广大的家长朋友们一个建议啊，就是我家长因为他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来源啊。 嗯， 我们是建议家长一定要先把自己的一个重疾的保障做足。 嗯， 啊，因为您即便是给孩子买保险，那您是投保人啊，就是您要持续的给这个保单来缴费。 嗯， 就是如果您这个遮风挡雨的大伞倒下了，那您给孩子买的这张保险可能也会效力上有一些折扣，或者是续费上有一些影响。 嗯， 所以我们非常建议的就是，如果家长有给孩子买保险，或者说您对于保险比较关注的，第一步您要先做足自己的一个重疾啊这样的一个风范的一个防范啊。 嗯， 那第二个就是，如果给孩子买保险啊，我们是建议孩子从出生之后啊，第一张呢是给孩子买一张重疾险。 好的，再次感谢李慧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为什么要优先购买重疾险呢？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为您解答。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第一点，百种疾病全面保障。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全面覆盖重疾风险。第二点，轻症豁免3次赔付，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针对首次罹患并确诊的合同约定的60种轻症疾病，赔付30%的基本保险金额，每种轻症最多赔付1次，所有轻症累计最多赔付3次。同时还具备轻症保费豁免的功能，如果在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后首次罹患并确诊合同约定的轻症，可豁免后期各期的保费，并依然享有后续的保障。若确诊时同时符合重症或高度残疾，